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蝉认真说话，在地牵挂。耶、yeah, 耶、 yeah ，晚风轻轻唱着阿沙朗，阿对几只乌鸦，我跟着他在闭上爱上的方向， 这风景如画。燕子梨花香，等最美的晚霞，等故事长大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它伸手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能言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期待，因为我爱你呀。成品种沙，小小楼板响着你滴滴答答，擦美丽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等到风沙，等到风沙，我一样找到你啊，管它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回头望去原来你潇洒，我才不属于这一朵花，爱闪着泪光为你我 开，这风景如画，誓言落下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它伸手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能言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期待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8月25日，顶呱呱集团9周年庆，顶呱呱集团特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，八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，再赠送9个月法律服务。 活动热线5251-40，5251-4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

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、啊、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、oh, oh, oh, oh, oh. 为什么我要假装什么都不懂，尽量少说话，让你等我拍拍头拉拉手不准先走， 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，你

的赞美语言。好像谈恋爱，不管那个人我是谁，让我奋斗的孤独任性撒野，悲伤时有人陪。好像谈恋爱，为他不争气的流后泪，受伤也要轰轰烈烈，要他疼，不怕黑。没人发现我在失眠，我说我快疯了，不奢求有任何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在梦里扮演失败的笑脸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快解人瑞，当然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宁愿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没人去为他游荡在美丽夜。好像谈恋爱，不管那个人会是谁，让我奋斗孤独任性撒野，悲伤时有人陪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八月二十五日九周年庆，震撼来袭！九元全程办理注册新公司，九块九全月会计代理，再送九个月专属法律顾问，注册商标立送名片设计。更多活动尽在825顶呱呱九周年庆，热线52514个0，52514个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您还为装修材料不环保、周期长、入住晚而烦恼吗？ 北京一居一室现推出物诉集成墙顶地整装系统，所用板材无甲醛添加。无重金属，防水、防潮、防火，环保标准远超欧盟10级。 该整装系统可以做到老房不搬家，老房10天，新房20天入住，真正做到今天装完，今天入住。 整装地址：东四环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甲3-22。 咨询热线：400-6222-958，400-6222-958。 华无言爱有雨，这个七夕情人节就要有点不一样，来涂抹 Studio 与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新锐油画艺术家邂逅一场玫瑰之约吧，送他一支独一无二的玫瑰。电话150-010-32318，150-010-3231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泽林的声音给我的感觉是很隐忍、沉稳而且有力。 工作当中的他也是这样，任劳任怨，精益求精，明明可以靠脸，却偏要靠才华，尽力尽心尽职尽责，发挥应有的光和热，这就是他。八月奋斗季，热爱自己的事业，成就只属于你的伟业。 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。

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，我在自身折磨。

却让我中毒，忽然间很需要保护，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，假如你退出，我只是说假如。不是不明白，太想看清楚，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。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埋伏，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。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。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，离开你有没有帮助？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，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。 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

剧本，开始期待安定到来，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告白，哦哦哦，离开单身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。试着，你爱我有没有真的？同一句话，除了一样啊。你爱我有没有脆弱？我爱你有没有脆弱？等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遗忘。

还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我无所谓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他是带宽